北京时间22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，活力调频 FM 98.2兆赫 ，AM 927千赫，聆听未来。 晚上10点，天津摩天轮亮起，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。 夜晚的心情，夜晚的歌，夜晚的歌，夜晚的你们，夜晚的你们，夜晚的我。10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， 找我，找我， 等你来找我，等你来找我。 我是黄国伦，10点答录机，生而不同。 这个人天天对你说我愿意为你付出，我愿意为你操劳，在你很疲惫的时候一推家门，一桌刚刚做好的晚饭，在你应酬回来之后一杯热茶，人都希望有这种慢生活里的体会。那十点大陆机是这样一个节目，它可以让你的节奏慢下来，可以让你在忙碌的城市生活当中像品一盏茶，喝一杯慢咖啡一样的，在十点大陆机的小屋里，这样的空间里，感受城市的温暖和慢慢的感受。谢谢你哦，来看我，真的谢谢你，来到十点大陆机的节目当中。新朋友，允许我介绍一下，我的名字叫做周准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。这个节目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M 98.2 Fresh Radio， 一档全中国唯一的第一档可以音视频同步收听收看的广播电台，能在这里成为其中的一员是我的荣幸。那老朋友就不用多介绍了，希望老朋友不要当我是外人，可以拼命的点赞撒花椒豆。是的，我是这样想的，我就要告诉你。新朋友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账号准时打陆机，这是我自己的微信公众账号，里边没有很多人了，2000左右啊，都是我非常好的听友和网友，没有买过什么粉丝，没有，我从来不做这样的事情。虽然有很多人曾经告诉我说你买点粉丝炒自己吧，买点什么，我从来没有做过，我以后也不会这样做，但是我希望你送我花椒豆是真实的想法。哦天 OK， 下一个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，是北京青年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，里边有视频直播，点击十点大陆纪念栏就可以看到我了。还有就是你可以下载花椒，搜索十点大陆机，一切都是慢慢的融入，慢慢的进行。谢谢正在进场的各位好朋友们，大轩儿你好，爱上勺子，上勺子的筷子，青山绿水，我是 C 小姐，还有北京互不影响，马阿哥，陈然，稻草人你好，老朋友了，上集告白留下最美，丢失的导航，谢谢稻草人送我的掌声。 那天我在节目当中说，老看到这个花椒直播间有一个什么收到掌声100个，我说大家有掌声送我一点啊，让我不孤单。5秒钟送完之后，那个掌声消失了，哎，我也觉得还真的是啊。但是谢谢大家那么瞬间送我100个掌声，让我孤独坐在直播间，感受到大家的力量。今天晚上呢，话题慢一点，让生活慢一点，不妨让我慢一点的认识。慢一点的方式有很多种，我们可以去乡村，可以去回到自己的故乡，待在我们生我养我的城市，去感受慢节奏。很多朋友在大城市生活节奏快了之后，就会有这样的感觉，比如说让你回到自己的故乡，第一天你觉得哦，一切都非常的舒适，终于慢下来了，可以跟爸爸妈妈见面，吃他们的饭，跟他们唠家常，然后跟同学聚会，听他们的故事。第二天你也可以完全适应，走走老街，然后吃吃早点，吃当地的饭菜，晚上静下心来看看这个城市现在的样子。过了第三天第四天之后，我们就有点按耐不住，说哦，这个城市节奏好慢，我想回到快的城市节奏当中。虽然那个时候我很累，但是我觉得在慢的生活里就不知道该怎么活了。我曾有这样过这样的感受，你应该有这样的感受吧。如何平衡自己的快节奏慢生活，是一个人修为的另外一个升级阶段。其实来到十点大陆机就是一个可以体会慢生活的部分，一切都是不着急的，不像大海，不像瀑布那么湍急，像小溪，像一面湖水，静静的在你面前。谢谢大轩说，喜马拉雅也可以听周大准，喜马拉雅也可以听，听听 FM 也可以听，很多地方都可以收听到我哦。我还有很多听众的，我还是有很多认识我的朋友的。其实我有很多次哈，比如说我出去一个地方玩，公园也好，然后游乐场也好，被认出过很多次。我整个人我是心花怒放的，但是我又不能表现出特别开心的样子啊，人很累对吧。我说谢谢谢谢，还有的朋友让我跟他一起合影，那么开心。谢谢你一直听我，谢谢你们一直来看我，让我们成为没有秘密的朋友。我几乎在这个节目当中把我很多的生活都和盘托出给了你，我从来就没有设防过，只是我能说的我都要讲，广播里说不出来的话我不能讲。大家都在说可以做一个话语领导权的主持人，把你的态度摆在广播里视频当中，可是大家一定要谅解和理解我，广播电台有广播电台的规矩，我尽可能的释放我的本能天性，我主持人的话语权，但是也希望大家彼此理解我好吗？ OK， 第一首歌有请他上场，他会是谁呢？轩轩是一个参加比赛选秀的沈阳音乐学院的学生，我觉得轩轩演唱有他相当成熟的味道，每一个句的尾音他都交代得非常的情感投入。有请轩轩带来这首时间慢一点。 我们面对面坐着什么都没说，彼此心里的困惑继续了太多，也许是我们都太脆弱，输给了寂寞，还没有认错。说好的幸福呢，找个好的方式来带过。时间，你带走的慢一点，我怀念紧紧靠在你身边，闭着眼听你说的明天是哪回 时候我们 萱萱，我们希望时间慢一点，可是我们有多少人能够慢下来，享受慢慢的时间里不是那么忙碌的我们呢？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，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，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，不是疏忽错过，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。夜色正阑珊，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？文字能够记录某些时刻，那些时刻随岁月流逝从每个人的身上消失，那是些失去后不会再来的时刻，类似于童真，在一个人身上只会出现一次。地中海上一个无名小岛上，和陌生人玩沙滩排球时的快乐和难过，在旧金山每一次俯冲和上升时，车停在山岗上那一眼所看到的温柔景色，还有在巴塞罗那漫长的午睡，在纽约认识到人要接受不努力也没有梦想的人生，好像都是这样的时刻。十点大陆机，见字如面， 见字如面。 是因为今天的话题吗？我觉得我整个人今天也很慢啊，不是那么的，就是那种不是这种感觉哈。嗯，提前告诉你一下，如果你正在看我直播的话，今天是我这周出现的最后一天，明天我有一个事情不能来到直播间，晚上天天会来到这里，然后下周一我们再见。先告诉你我的 schedule 的档期啊，然后还有一个问题，今天拜托各位，悄悄告诉你们，今天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人。是我们的 leader 要来看我的直播，然后他会关注我的大家的反馈，我不知道他现在在不在，也许他会 他会晚一点来啊。我希望大家呢，如果你有花椒豆，你可以在直播间让这个直播间变得热闹一点。Do you understand? OK， 好了，当我没说，当我没说。OK， 我们回到直播的节目当中，如何让时间慢一点？有很多很多的方式和方法。其实每天晚上来到我的节目、听我的节目、看我的节目的朋友，都是渴望时间慢一点的人。我曾经在金海湖举办过一个应该是音乐的疗养的这样一个活动，不叫疗养，就是我会放一些很动听的音乐，底下坐了非常多的一些公司的高管啊 ，CEO 啊 ，CFO 啊 ，UFO and so on，UFO 那给你们开玩笑，他们很会讲话，也是社会的精英，他们速度很快，每天都在高节奏的工作强度当中生活着。那天真的是营造了一个非常好的氛围，大家可以喝一点酒，坐在草坪上，我挑选了十首很棒的歌曲，然后每一首歌都有故事，然后我就像一个讲述人一样跟他们说很多很多的心里的话，还跟他们互动。其实我觉得人在喝几杯酒之后，慢慢的灵魂里，慢慢的生活中，才能看到一个真正的自己是什么样子的。有时候我们生活节奏太快的时候呢，说话聊天办事情甚至做决定都特别的果断，有时候呢是从武断开始的，先武断后果断，每一个人都在这样的武断和果断当中肯定否定自己很多次。我都希望大家慢下来，慢慢的静的沉浸在夜色里。大家问我准则你怎么能慢下来呢？我慢下来的想法有很多，方式有很多，比如说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待一待，看看老照片。老照片里有我们生活当中很难去品名的，静下心来想的一部分情节。我今天准备了很多老照片，都是我们小时候玩游戏吃的小吃，这些照片可以串起一段美丽的生活。我们慢慢的回到过去，那个时候没有网络，没有你看那自行车没有上四把锁，一个电动车上六把锁，人没有那么多的设防，家家户户很安全，然后门也开着，不会担心有人进来把家里的东西拿走。从前的生活就是这样，让我们感觉很踏实。你看过《驴得水》这部电影吗？我看过，我觉得每一个人演的都很好。里面有一个不是主角的小女生，叫做布，应该姓布吧，那个布冠金好像是那个女孩，大大的眼睛，然后她演了一个配角，但是她一首歌，我觉得在那天晚上我们上一个档《驴得水》这部电影吗？我看过，我觉得每一个人演的都很好。里面有一个不是主角的小女生，叫做布。应该姓布吧，那个布冠金好像是那个女孩，大大的眼睛，然后她演了一个配角，但是她一首歌，我觉得在那天晚上我们上一个档节目放歌的时候，我听到这首歌曲我还蛮喜欢的，今天特意放给你们听。这里是让你能慢下来的十点打路机，我是你的好朋友周准。我们在青春里遇见，有很多的遇见的方式，比如说情感的朋友、家人的、帮你的、诋毁你的，都是青春中遇见的人和事。 有时突然出现又消失不见，那些空白又彩色的想念，有时爱突然喷涌又停止不见，像场树叶在盘旋。当时以为离散也是一种成全，我爱的我恨的我们都别纠结，其实从来都没有所谓的永远。我们在青春里遇见，写下纯白誓言，在夏天到来之前，你不懂声色教会我笑着等待明天。好吧，在青春里再见，大雨滂沱满天，铭心的纪念。

我不经常陪在他们身边。就比如说我妈妈更年期那段时间，我都没有陪在她身边，我不知道我妈妈更年期的反应大不大，我也没有问我爸爸说妈妈更年期的时候她有没有发过脾气。我爸爸微微一笑说，你就别操心了，我要谢谢你爸爸。然后因为妈妈睡眠不是很好，妈妈是音乐老师，她经常会看谱子备课。有一天呢很晚了，然后妈妈就躺在床上嘛，然后就在画一些东西，她有些画一些读歌词的时候哪些可以强弱呀。妈妈很细心，妈妈9月份出生的人，9月5号是我妈妈的生日，昨天是我妈妈的生日，所以昨天晚上我非常感性。 So 然后她就睡着了，然后那个时候大概是有也就是这个时间吧，22点40分左右吧，大概现在是22点26分吧，14分钟之后的时间。然后我就看到我妈妈靠在那个床边，她是这样靠着的，然后拿着她那个应该是那个记歌词本，然后她就这样打瞌睡。然后因为那个时候妈妈已经过了60岁了，打瞌睡的时候都很慢，就是那种慢慢的瞌睡，有一种老态呈现在我的眼前，腰也弯了，头发也有白头发。就他们的慢是生命给予他们的慢，我那个时候感慨很多。我们天天忙碌，为了证明自己，从故乡离开1000多公里来到北京，经历了很多的事情，那些快乐和悲伤有多少分享给他们呢？有多少像我一样报喜不报忧的孩子在这个城市努力地拼搏着打拼着，我在想有多少人实现自己的愿望，没有实现的他们还在这里，还是回去开始一段新的生活。你真的可以适应那么有抱负的那个想象突然给你一个重重的打击，回去之后你能适应那个慢生活吗？我的中心思想就是想说，爸爸妈妈会一天一天变老，我们儿时的记忆会随着爸爸妈妈的变老一瞬间回到过去。有时间多陪陪他们，别老在自己忙碌的时间当中忘记他们的孤单。我说了这么多就是想表达这个意思，别太快，至少在你父母那边别太快，他耳背了听不太你懂你说什么，再跟他讲一遍，听不懂写下来。你带他出去玩的时候不雕不一致了，说你乱花钱的时候你要跟他讲道理，实在讲不通就不花钱，就吃他们想吃的。心想我年假只有5天，我年假只有短短的10天，我带你们出来你们还不是当地的好吃的，你可以这样，你可以等他们休息了你自己出去吃哦，对不对？老人这个早睡早起，对吧？儿女其实很多很多的事情是不能跟他们去争执和解释的，因为你们相差了至少20年30年，这30年当中你们之间有太多不可以去沟通的部分，但是你要相信这些都不是横亘在你们情感之间巨大的一堵墙，只是有时候我们想让父母去了解我们的感受，跟上我们的意识，踏上这个时代的节奏。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会想得很复杂很多，父母有他们自己的生活，有他们的生活节奏，多听他们的话吧，他们的生活经验比我们多很多，至少吃的盐吃的饺子比我们多那么多，我们在他们面前就永远是个孩子，对吧？子宇说，哎呀来了累死了，今天大家有没有感觉到疲惫啊？明天我要一大早就起床，哎，我在想我的睡眠真的是对，睡眠好你的生活也会慢下来。有些朋友我因为我睡眠比较差啊，然后好多朋友给我出招，睡觉之前烫烫脚，睡眠之前喝杯牛奶喝杯红酒都不是很有用，最有用的方式就是你躺在那个床上之后，假想一下你完全陷进床垫里头，然后你天上就是满天的星空，你可以把你的眼白

正在播一首触景伤情的歌，某段旋律或许是你曾经和现在的生活。十点大陆机，点一首歌。 若没有一点点真心的交流，以后就没有回忆那么多。 时间呢来到了22:36钟，有些朋友说准则好困啊，今天好累呀、啊、明天还要早起上班，说听着节目睡，好你就听着节目睡，我就是你身边的一个陪伴者，希望你开心。在点一首歌的环节当中，在我的个人微信公众账号准时达录机里，有一位朋友叫做小 C， 他说点一首人质，人质有很多人唱过，他要点播杨宗纬这版，我说 OK。 他说他自己的故事，就像这个歌里唱的，他现在跟他的男朋友有一种非常危险的恋爱关系，这种恋爱关系是彼此都不是那么的信任，因为彼此在一起的时间不是很多，男生呢是那种互联网公司，每天会工作很久，然后工作很久之后呢又有很多的应酬，会有一些上级啊，会有一些交代一些工作，每天回来很晚，很早就出门。女生呢，刚刚面试一份工作，小 C 刚刚得到一份工作的机会，还在试用期，那她也很拼命的在努力，但是他们之间见面很少。那现在有了，他说有了智能手机之后可以互相联系彼此，但是从来就小 C 渴望的这样一个关系是什么呢？我给你发条短信，微信你迅速回给我。她说她有点改变，之前她的男友有什么信息，她和男友会一下回给她。可是现在发一条微信，两条三条都会在一个小时之后回复，她说我很忙，乖。小 C 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她说我们两个之间现在好矛盾呢、啊，也变得没有什么话可讲。我想对你说，小 C， 我也想对你的男朋友讲，这个城市确实拉远了恋人之间的距离。有时候说心在一起就好了，其实不是，我们抵不过距离，时间带给我们的离间感。我也希望你好好处理这段关系和生活，多给他和你自己一些机会，先呢把这份刚刚面试的工作试用期做好，也多多支持你男朋友，两个人用一种新的关系相互沟通吧，没有别的办法，不然呢？这首歌你点播的《人质》，你不要把事情想那么复杂，没有人质这么恶劣和深刻，希望你们简简单单好好的相处。 我和你啊存在一种危险关系，彼此下着这另一部分的自己，本以为这完成了爱的定义，那就乖乖地守护着你，相爱变成猜忌怀疑的烂游戏，规则是要憋着呼吸越靠越近，但你的温柔是我唯一证明，你是爱我的就不怕有缝隙，在我心上用力的开一枪，让一切归零在这声巨响。如果爱是说什么都不能放，我不挣扎，反正我也没差。 太极怀疑的烂游戏，规则是要憋着呼吸，越靠越近，但你的温柔是我唯一真理，你是爱我的，就不怕有缝隙，在我心上用力的开一枪，让一切归零，在这声巨响。如果爱是说什么都不能放，我不挣扎，反正我也没差。人只在这一刻得到释放，相爱的纯粹落得 地方的桥，看过许多次数的云，喝过许多种类的酒，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。请相信，也请记得，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，走过的路，爱过的人。十点答录机，北京粤语录。 突然我又想起你的脸，突然我又想起你当天的叮咛，明明灭灭星光的夜里，恍恍惚 希望小 C 感情生活一切顺意，希望在这个城市你的工作得以落实，就像每一个祈求或者期待一份工作的朋友一样，不容易啊，我太了解了。在我的微信公众账号准时大陆记里，也有一些朋友在问这样一个问题，因为今天这个话题也跟他们有关系，他们在说，我是一个慢性格的人，我找一个跟我性格相差的人，就是他是反差的人，他是个快性格的人合适，还是跟我找一个同样慢性的人合适呢？以我的生活经验啊，以我的个人感受来说，每一个人都不是永远慢的，对吗？就是不是在所有的节奏上、事情的处理上都是慢的，他一定有轻重缓急。如果一个人所有的事情都很慢，那不就是一个树懒吗？对不对？他肯定是有这个你的一些收放自如的点，那些快人快语的朋友，他一定也会有慢得下来的时候，比如说他走得很快啊，怎么砰一下子脚撞到了一个大石头上，他一定会慢下来，对不对？所以说这都不是就是一定的规矩，说我是一个慢性格的人，我找一个快人快语的人，是我们能够互补，你们的世界观三观要不要一致？节奏是节奏，生活是生活。那比如说你是个很慢性格的，你也找那个很慢性格的人，但是在很多人生大事上，比如说上学，小孩子上学，买房，这些事他都做了非常重要的决定，在你人生规划的部分，你要去学习，你要去读一个学位，他都给你非常好的方式和方法，你说他是慢还是快？ So 这些有困扰的朋友呢，一定要觉得就是 你身边的另外一半什么性格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们能不能在一起很合适，能够去共同完成一件事情，有福去同享，当难来的时候一定要同担。我觉得李宗盛先生那首《凡人歌》写得很对，本是同林鸟啊，把栗子还得摆中间。我觉得现实当中有很多的事情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，比如说你的工作一旦有了变化，你的财务的收支一旦出现了落差，有很多家庭的另外一半就会因为这个而担心，因而从此干扰到你们的夫妻生活，真的是这样的，会让那个突然失去平衡守恒的那一位人，比如说丈夫妻子或者男友女友，感到极大的失落。他们一般会这么想说，我之前你对我不是这样啊，我现在没有那个收入，或者我现在工作节奏变了，你就对我这种节奏，那以前对我是什么，以前图我的是什么呢，现在我忽然没有那么的得意了，你们就这样的一个态度。我想告诉各位，他对你的爱没有变，只是他更在乎你们之间的关系和这个家庭的维系吧，所以要多多的换位思考的话，也没有那么困苦，也不要因为这件事情而干扰你们的生活和感情生活。哇，今天晚上我像一个讲道理的人哈。不管怎么样，有故事的人才能听懂心里的这些歌曲吧。听听这个年轻人演唱的歌曲，还很老道，叫做往后余生，希望都是你哦。 找太阳，在你冷的地方做暖阳，人世纷纷，你总太天真，往后的余生我只要你，往后余生是你，是你温柔，是你目光所至，也是你。去看晴空万里，想大声告诉你我为你着迷，往事匆匆，你总是会感动，往后的余生我只要你，往后余生 的心情， 夜晚的歌， 夜晚的你们，夜晚的我。十点大陆机，等你来找我， 等你来找我，等你来找我。 我希望所有有志音乐家们都尽快找到自己的一条路，因为我知道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先维持生活，维持生计，这是最重要的，而且这也是对自己和他人最负责的、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。但是除此之外，千万不要忘记你自己也是一个重要的个体，是一个独立出来他人的一个重要的个体。我觉得你应该为自己工作为荣，而不是为他人工作为荣。 大家好，我是音乐人秦四峰，十点达路机，生而不同。 时间来到22:53，今天我感觉到时间过得很慢，这个慢来自于我的内心，我在想的事情，还有我在想听这期话题你的反应。今天的很多，我见了很多的朋友，见了大概四五个朋友，他们都很辛苦，我感觉生活很累，方方面面都会给我显出很疲惫的感觉。男生就会有黑眼袋，女生呢就会有一些斑斑点点出现，是因为想之前我们每天会盯着电脑盯着屏幕看这么久吗？也不会，好不容易下班了啊，不看这个电脑屏幕了，又换成手机屏幕。所以说呢，慢一点你也有对自己好一点的生活方式，吃一点好吃的东西，对自己好一点，不要辜负家人的嘱托。有时候我们会特别放开自己说，哎呀没事啊，爸妈说的是爸妈说的，我自己有自己的一套，其实当然不是这样的，还有很多很多方方面面的事情需要我们去调养。有的时候大家会看朋友圈里父母发的很多东西，都是那种疗养的养生的部分，那你想父母都60-70岁，他们要看什么？难道要看一个黑色的摇滚吗？摇滚乐吗？要看一个那种穿的浑身黑色的衣服唱 hiphop？ 他不会的，他不会接受这个，因为他们不是他们的生命所需。适当放慢生活的节奏，在你可以控制掌控的这样一个区间里调整自己的生活，调整你的身心，是一件特别特别美好的事情。而且如果你有这样的节奏的控制感的话，我希望你去影响到你身边的朋友，让那些生物钟天天紊乱的人赶紧找回到迅速的生物钟节奏里，发现生活当中的美好。当然多来看十点达路机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，至少你可以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真正的慢下来，听听歌曲，然后看看大家的聊天，看看直播间的样子。你想象一下，我每天是慢慢的走进直播间，还是很快速的离开这里，让我们彼此之间没有距离，畅快的沟通。时间过得差不多了，最后一首歌呢，有很久没有放他的歌曲了。我觉得他还是一个特别能够掌控自己人生的人，陈小春，以前是个伴舞 dancer， 之后呢，因为参加了林忆莲的演唱会的合音，被人发掘，在 KTV 一展歌喉，一举成名。陈小春也是个会唱歌的人，也是个好男子，希望各位找到心仪的另外一半，然后呢，漫漫长夜有一个非常好的睡眠。有踏实的心情，躺在床上的时候，这一天没有白白浪费，就很 OK 的一天了。我明天不会再在这里咯，想我的话加我的微信公众账号十点打路机，准时打路机，记得来加我。然后在这里我们每天可以相见， Every day， 每时每刻。也不要忘记接下来伍卓彤先生的节目，夜歌。我是周准，一个还挺真实的老爷们儿。周一再见了， Love is love， 拜拜。这首歌来自于陈小春，我爱的人。我爱广播很多年， 也是我一直在这里没有离开的原因。我也希望你爱这个爱广播的节目和爱广播的这个男子。周一再见，漫漫长夜，好梦。 我知道故事不会太曲折，我总会遇见一个什么人，陪我过没有了他的人生。 24岁，